红起点天天有聊。上周呢我们聊了专车啊，这件事起因呢是10月10号的时候啊，交通部发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是管专车的。之后呢社会上的各种质疑声呢不断。10月15号的晚上，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的一个不大的教室里边，各路学者和交通部的官员进行了一场对话，哎，我觉得这是多少年来啊最有内容、最有火药味儿，也最像对话的一场对话。所以今天呢，咱们再聊聊这个专车的话题，聊聊这场对话。那天对话会的会背板上有这么几个字，叫政策研讨会。既然是政策研讨呢，哎，就应该有官员的参加。但是在以往的有关的政策的研讨会上呢，却经常是没有官员，光有学者，学者们自说自话。这次不错，交通运输部服务司的司长刘晓明和出租管理处的处长王秀春都亲自到场了。这王秀春呢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的这个征求意见稿的主要执笔人。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刚开始来的时候还觉得挺亲切的，感觉像是主场，但没想到大家上来就把我摆在了被审判的位置上。那天呢这个暂行办法被十多个学者一通炮轰，快赶上上甘岭了。学者们呢吵了半天，其实就是两个字，叫放权。刘司长呢很勇敢，迎着这个炮火就冲上去了。他说呢，一个良性的市场啊，不是一个放任不管的市场，这当然是对的啊。设置门槛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保护。刘晓明呢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呢是根据高德地图的一次调查呢，专车会造成城市道路的拥堵。还有一个呢是专车存在乱涨价的隐患。七八月间呢，交通部收到了很多电话，说很多专车很奇怪的突然涨价了。刘晓明的意思呢就是说，政府不能只照顾专车公司的利益，对现有的出租车利益和乘客的权益也有保护的责任。关于专车呢，是先让专车发展起来再完善法规呢，还是相反，先完善法规然后再等着你发展呢？这个大概也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悖论也扯不清。专家认为呢，如果实施了这个暂停办法，那专车肯定就黄了。那刘司长说呢，是中国太大了，如果这规则制定如果滞后了，那问题呢会积重难返，拖下去成本就太大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王军呢，他就说，一旦暂行办法开始实施，当下很多正当的这个活动就会被宣布成非法，那就会出现很多这个花样翻新的规避法规的行为，什么擦边球啊，从而会损害法规的这个尊严。北大的张卫营教授呢，仍然是一贯的毒舌，说话很狠啊。他说，如果因为主管部门的保守使专车做不成了，那这可能是政府部门的错误认知，是知识的限制，当然也不排除既得利益的捆绑，甚至权力的任性，但我还是更愿意相信是认知问题。那归纳一下这学者们的观点呢，有三个层次的这个说辞。第一个层次呢是技术层面的，以北大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峰为代表。在薛兆峰看来呢，城市交通最大的问题啊，就是需求有高峰有低谷，这波峰波谷吧。城市管理者几乎不可能测算出到底提供多少辆这个出租车是合适的。专车的出现呢，哎，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具体的逻辑就是，市民呢对出租车需求的变化呢体现在价格上，而价格的波动呢会指导一些私家车参与到出租车的运营当中来，因为哎，它能挣钱吗？而互联网又使这个约车变成可能，从而使潜在的运力和动态变化的需求衔接起来，这正是互联网的魅力。确实呢，暂行办法呢要求所有专车都要重新注册改成运营车。专车本来呢其实是用业余时间提供服务的，如果变成了运营车，那起码八年这个车就必须报废，汽车的价值呢就缩水了，那估计就没人干专车了。所以薛兆峰说，这不是互联网加，这个是互联网减。第二个层面呢是观念层面的，这个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张维迎张教授为代表。张教授呢几十年不遗余力的这个宣扬市场经济的观念，多有挫折但是百折不挠。他认为我们的传统是要做保姆型的政府或者是父爱型的政府，老觉得老百姓啊都是小孩子，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呢要由大人看管着，这个不能拿，那个也不能抓。现在的好多的管制规则呢，客观上是和消费者为敌的，好像凡是消费者拥护的，那管制上就得反对。要尊重商业自由和生产者的权益，不可以以维护现有生产者的利益 加以剥夺。我们可以设想，当汽车出现的时候，那如果政府按照马车夫的利益来约束汽车的发展，说你这汽车影响了马车夫的这个收入啊，那我们就不会有汽车了。说的更简单一点，你开了一个川菜馆，是吧？我在你旁边开一粤菜馆，你不能说那这之后到我这川菜馆吃饭的人少了，你不能开一个粤菜馆。这是大家的一个基本权利，市场竞争嘛。市场竞争其实是靠声誉机制来维持秩序的。这个声誉呢，是名誉的那个意思，不是生孩子啊。企业经营者要对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承担连带责任，他们才最有积极性来监督员工。比如说我投了10亿20亿办了一个网络打车平台，那谁会管理这些司机呢？谁会把这个门槛管严呢？那当然是我自己了。我不会说谁想加入谁就加入，不管你车况怎么样，这个驾驶人是不是有犯罪记录等等，我一定会制定非常严格的标准，不让驾驶员坏了我这个平台的名声。这些道理呢其实很简单，并不深奥。改革开放36年，咱们就是这么过来的。比如说最简单的土地承包，农村的啊，没有了红头文件的这个规定，没有了生产队长的这个大声的喊吆喝记工分，农民们把这地伺候得更好了，莫名其妙的大家都吃饱了。专家们第三个层面是智慧层面，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为代表。周教授说对于刘晓明提出的专车造成拥堵的这个例证啊，值得关注，但需要更准确的研究判断。周教授呢，绝对支持专车，说传统的出租行业没办法解决需求有风谷这样的一个内在的矛盾，就波峰波谷啊。网络约车那就是天下调来一个帮助克服这个问题的办法。对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那个传统的问题呢，周教授曾经在改革逻辑中写道，当年中国的农村改革的实质就是对民间生发的不合法的改革事后追认。对于专车呢，周其仁也持同样的态度，他建议呢，对一些争议较大的这些问题呢，中央制定政策和规则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粗一点，比如说发一个指导性的文件，鼓励地方创新探索这个合适的模式，然后呢再回过头来总结。中国那么大，城市类型那么多，足以容纳各种不同的想法。对于他提到的这个事后追认呢，最著名的是1987年深圳公开拍卖土地之后才修改了宪法，追认了土地流转的合法。大家已经看到了这次对话呢足够刺激，三个北大教授抱团呛呛了这个官员，但是对付专车的决定权还是在官员手里，这学者可能也只能过过嘴瘾，刺激完了收拾完了那又会怎样呢？暂行办法只是一个征求意见稿，咱们大家可以等一等，等到这个正式规定出台以后，看看这两稿之间有什么不同，看看学者们的这个刺激有没有用。我们更要往后看，就是专车的发展到底会怎么样，看看这互联网加到底能加出什么来。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各位手机下载蜻蜓 FM APP， 今天是我第80回说这个了啊，搜索收藏里边的红起点，这样随时可以收听。我们的微博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欢迎各位的关注。红起点明天接着聊。 我怀里曾有一个姑娘，她有着天使一般的脸庞，他指着前方有光的地方，我说有你的地方才有光。我心中曾有一个理想，它伴随我的青春在流淌，我踏破铁鞋为他流浪，分不清现实与乌托邦。